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到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鼓。 好，作为节目监制咧，我有需要咧， 你对住陈伟安出嗰招都得。 即系我有需要复述头先我哋阿咪后倾嘅嘢嘅。咁话说咧，礼拜六咧就有个workshop， 就系由咩搞噶？剑战搞定系咪？ 由剑本战士、法政会师同埋。前线初科技人员， 咁有个人专登走去咧，同阿当娜打招呼， 即系咁完咗 break 嘅时候，咁啊由 B B 就即系过嚟。 你 讲 清楚啲，由乜乜？ 我都系由 B B 啊，两个由 B B 系啊， 唔系阿尤维晶，即系好乖，咁啊就即系 say hello， 跟住我尤维晶咁咯，跟住我咪话。我知道，跟住我话我都姓游嘅咁啫。 你估系咪佢真系佢同你因为同姓而啊？唔系，首先佢要认得你先同佢打招呼。 系系系， 你真系几出名。 即喂，嗰、那个界都识噶啦，全部都识噶啦，基本上。 系咩？喂，咁嗰日我见到阿蔡奇咧 post 咗个 post 咧，就话系咪有人要求咧本土派同其他泛民分开要做两支 workshop 啊？ 我咪就问你边个讲点解？ 我叫佢开名，佢唔肯开。 系咯，我唔知咩事，佢咩一比九啊九，唔知咩嘛。我唔知咩事啊！ 嗰个唔系郑容泰啊嘛， 我真系唔知咩事、啊。 边个边个？ 哦咩啊？ 一比六啊九啊！我扑佢街啊！即系咁卵柒嘅呢啲人。 系咩？ 唔卵系啊！ 一比九啊九嘅喎。 佢一比六，哇扑街啊！ 我哋一样噶，原来 呢、這个卵样啊，真系就系佢啊！我真系唔知道，嗱出边啲人俾 information 我嘅，要留我。 哦，原来一比九啊九就等于一比六啊九。 原来就系呢个史崇泰，哦、就系、是、想将呢啲 workshop 分开开。 唔系，我谂系佢嗰啲人啫，就未必系佢 分开都有原因，可能佢下一次想讲泰文啫，系咪？ 屌你去死啦！即系呢啲人，即系我真系老老实实，我讲咗我讲咗一千次，呢班咁人入到议会，我真系第一，我唔知佢会翻足工先。即系你问我咧。一个未翻过工嘅人，我又唔敢担保你俾九万蚊请佢咧，佢会日日十点钟冻喺 office。唔好话十点，即系唔好话九点啊！佢翻唔翻工，我都真系成问题。即系佢 office 究竟有冇人嘅咧？第二， 唔系咁，咁、就是、你知咗十点钟都搵唔到长毛 office 嘅， 仲要仲 夜晚两三点会长毛就话喺度嘅， 系煲。 佢又瞓噶， 系咁喺度，系咁喺度吹气啊嘛。 唔系佢又瞓噶，佢今朝九点钟就开。 喂，大佬啊，长毛都仲有成个系统，佢点样帮佢请人？佢请啲咩人？长毛仲有抗争理念。我真系唔知呢啲廿零岁嘅议员会点样用咗廿九几万去请啲议员助理，即系老老实实，即系郑松泰会请啲咩助理去开会嘅时候，竟然话分开开会，屌你！真系我真系呢班嘅场合。 唔系，但系头先你哋唔系讲呢样嘢 嘅，系最 juicy 嘅，最 juicy 嘅，大家讨论起啊，原来我哋嘅油 B B 花生台油 B B 咧，佢就话嗰个油 B B 系好高嘅， 好高同埋即系几大只嘅。 点大只发？ 我意思系睇电视，以为系嗰啲邻家小女孩咧，细细粒粒啊，咁样长头发啊， 即系唔系刘小丽嗰 种，即系风吹都吹得喐嗰啲咯。 即系唔系刘小丽嗰 种。我见到哦，几高、啊，好似高过我添、啊。 吓， 但我都五尺六。 个重点唔系佢高唔高， 其他啲我唔知啦。我就系讲到呢度，跟住 而系佢好 补充啦， 而系佢好壮。阿昌昌，你有补充？你见过佢？ 你讲唔出？ 你讲唔出？ 嗱，呢個講同唔講咧， 好衰，明明 not to be， 明明萬米後噶， 係一個戰略嘅問題嚟嘅， 係戰略， 係 啊 ，put 咗 on the table 添。 咁啊，唔好講啦。但我真係覺得呢個 punch 真係好好笑。 即係最多可以咁講嘅，話説即係當時我係選區議會，咁係喺紅磡漢源街噶嘛。係 啊， 秘論就係阿尤偉晶同埋鄺醫生嗰兩區噶嘛。係 啊。 咁嗱，唔係我啊，有位助選嘅人員，其實都係花生台嘅主持啊， 即係都係，OK， 係啦，咁就見到就話見完阿尤 B B 嘅真人之後咧，就同我講話咁樣，哇，咦，你咪成日落去揾阿 Robert Yao 嘅咁樣，話咩嘢 Robert Yao 啊咁樣，蘿蔔油啊咁樣， 咩蘿蔔油啊？ 即系日本有套漫画咧，系讲咧，即系有个男主角好中意咧，将一啲即系白色嘅萝卜咧，套啲丝袜上。 咩嚟噶？咁关咩事啊？ 好难讲。 某啲部位粗过个萝卜啊！ 即係唔係頭先個比喻，頭先個比喻仲更加生動啲嘅。即係大家咧，嗱，我其實我傾翻我真係唔叻嘅，但係問題咧係記唔記得咧？春麗其實係好多時咧嗰套咁嘅即係 costume 咧係露咗好大大髀出嚟嘅，但係你會發覺咧春麗個人係又即係有腰有啦，波大啦，小腿有啦，但係問題你會發覺佢大髀都好撚粗，嗰個比例係。是那種大家你想下一個大家、啊、所謂叫本土女神冚住條長裙下面其實是兩粒蘿蔔 百裂腳一路宣誓一路喐咁樣 即係你真係唔知道下面原來即係原來包住啲咁嘅嘢即係我覺得即係聽日我真係唔知點宣誓即既然大家都覺得是一個議席緊要啲嘅，咁咪大家乖乖地宣誓咯。 我覺得 可以捧只腳出嚟喐嘅。 我哋評論一個議員。 咩叫喐？ 我哋應該評論一個議員 嘅時候咧，你連射嗰個腳掣嘅時候咧， 嗱，即係證明咧， 佢唔知咩腳、啊。 我哋嘅油 B B 同我哋係有少少腳，有正啦呢樽腳， 真係嘅。我覺得 好忙啊，做完個節目先，又要同佢打牌，又要同佢打機，跟住係 佢叫佢惡補，你要同我惡補啲資訊喎、啊。 评论一个议员啦，都系应翻佢喺政治上面嘅问题啦。我觉得应该呢啲 juicy 嘅嘢，我哋冇 就讲多啲。 主要系睇佢表现嘅，系咪先？即系讲开又讲，例如话头先啊，咪后我讲话哇，土伯啊，讲个梁耀忠嘅问题。我就觉得嗱，因为即系阿土伯喺大军阀度讲咧，即系话阿梁耀忠就系呢一个岑建芬条靓，跟住岑建芬条水就喺于品海度嚟嘅，咁所以咧一定系于品海即系同大陆关系咁啊，禁制禁落嚟制，咁梁耀忠就做嘢啦，咁样。嗱，我唔会用呢个咁嘅架构去讲，因为我冇咁嘅资格。 你知唔知点解？ 冇咁嘅资格，我只系咁讲，因为佢喺社运界或者佢喺政界抱咗咁耐，佢识即系知道嗰个关系就梗系好多啦，系咪先？但系另一方面，我想讲，如果用呢个关系去睇，即系例如睇今次我哋扫黄嘅事件嘅时候啦、如果你睇翻查啲公开资料，我哋跟住会帮CK 报呢个竞选开支，竞选开支一部分咧就系呢个花生台嘅捐款嚟嘅，咁、跟住咧啲人就可以用呢个例子就话，哎，花生台捐款俾 CK， 跟住花生台系陶君衡，跟住咧就系即系咧呢个 CK 就系呢个陶君衡条僆啦，咁样咁系咪？ 系咯， 陶君衡条 咪系咯， 系咪成日就金主咧？但系事实就系陶君衡喺成个扫黄过程入边一蚊都冇出过噶嘛。 你想讲啲人 咧， 重点 系，真系好捻中肯啊！呢一样嘢， 啊，所有基本上第一笔，即系可以印成呢、即系扫黄小插子，即系入屋游大嘅时候，系可以 Facebook 嗰度吹鸡，多谢各位院友、网友、花生台嘅听众，系即系小额捐款咁样，系筹十几万你先找到条数噶嘛。咁所以如果用呢个脉络去讲嘅时候咧，咁就咁我哋都会好大镬啦，系 吓。唔系好多噶，梁天琦嘅话，萧生系金主啦，即系大公报系嘛。 唔系咁，我觉得 由据我所知，即系其实萧生除咗系2012年即系个配对基金嗰笔之外咧，其实真系佢真系冇捐到钱俾人民力量。以我知， 系其实真系好屈。 以我知，配对基金之后仲要系即系票。 啊！你大声啲讲啊！你大声啲讲下。 哇！死啦！因为我知太多嘢， 我有几捻大都入你数， 好简单一句啫。即系老萧咁孤寒，点会捐五三万俾我中？ 佢 有捐 到 钱， 佢有捐到。 捐咩啊？ 之后咧， 咪住你讲清楚啲先。 捐咗俾边个？ 但唔会捐到五三万咁多噶嘛？ 有捐嘅，但系跟住之后咁，你选完之后嗰啲票每张有钱就攞翻噶嘛？咁咪再攞翻咯， 即系我 真系冇捐过， 咁又冇攞晒嘅，冇攞咁多嘅，即系嗰阵时佢得。 你讲二， 我唔知道，我唔知道。 你讲2012年 你计翻新东， 梗系冇啦。 你计翻新东同埋港岛每票13蚊，你咪计到几多钱咯？咁咪13蚊，咪分翻配对基金吓。分翻 percent 我所知有呢啲嘢啦，系啦，我咪死咗出事啦！ 哇，屌你真系好卵彩，唔系喺我口讲出嚟啊，乜又入我数扑街，认住呢个皮仔啦， 系认住我系。 唔系，梗系攞唔晒啦，佢系某 好少嘅啫， 系咯，有个即系咩噶嘛？ 但系我觉得有啲 low， 即系 事实上亦都好难查，即系除非你真系可以能够我哋有卧底牌去呢一个青年新政香港民族党本文前咁样样去查根问究咁样，咁但系如果咁样而家即系表面嚟睇嘅话，好难用呢样嘢去 accuse 佢哋嗰个行为，即系我哋净系讲即系佢哋嘅行为。究竟是即係喺我哋認知嘅對於政治形勢嘅影響，或者對於即係我哋掌握嘅政治原則同埋倫理有啲咩評價啫？ 加埋睇成報咯。 我而家谂紧，我而家冇嘢做，系又搵唔到工咁样，即系。 喂，城报请好多人喎、 啊。我就谂紧，不如我入资去城报啦。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我觉得你绝对有机会啊！ 我帮你写社论好过啦，系咯。 系咯 系咯。唔系你可以试下真系， 做封面设计都得啦你。 咁啊 ，A1 呢个。 咁我又未到嗰个咁专业嘅水平。 即系原来你 唔系一百毛咁啫嘛，好似 你系想讲光献世，其实系你嚟嘅。 我真系要翻去做功课。 你知唔知边个光献世？ 帮我写社论嗰啲人系咪啊？嗰啲即系就系嗰啲咩李八方啊，嗰啲名啊嘛，系 集体创作咯。 几要 风系啊系啊，即系原来枪枪有份 apply 嘅。 我未啊，我谂住今晚而家突然讲起，不如我就听日。 系咯， 我唔知信都懒得写，我直接踩上去咁嘅样系。 唔系咁嗱，你既然你话会捞啦，咁我不如问埋落去啦。喂，嚟紧四年你选唔选先？道正本土，我觉得呢一样嘢未达到喎。 选位啊嘛会。 选位咧，即系不如讲实际啲嘢啦。2020咧咪需要先。嗱，你咁大个香港民进党喺度啦，咁你系咪大家有个纲领？系咪有目标咧？嗱，反黄你系反咗啦。本土啊，未能够道正，你系咪需要喺呢个路向发展下 咧？呢样嘢喺匪类略略讲过啊，即系话如果系真系要认真去用做一个党同埋去做一个组织嘅话咧， 你冇我质啊嘛，匪类。 我哋系一系我哋就搵到53万我自己，一系我搵到一个金主系可以俾53万俾我先系。 咁冇办法，阿土唔做呢个金主冇呢个人。 系啦，咁如果呢样嘢基本嘅。即係前提係解決唔到嘅時候，我覺得即係即係要講選舉咧。 啊，唔好啦，咁你又坐喺度俾我執啦。咁我想問下你，你未搞掂嗰啲入屋郵遞嘅印刷費之外，咁你又做？你都唔知道你籌得到噶。你而家要53万啊嘛，咁你點知道你做嗰時你籌到？ 唔係依個係一個共同嘅目標嘛。我個人嘅目標，我覺得嗰個難度又、那個契數又唔同，係咪先？ 係 咩？即係我哋做咗咁耐匪類，我哋知道即係。是帮支持蘇王嘅院友係有幾多少我哋先可以係咁搏係咪先即係你如果你見到 你唔識計呢條數你諗下黃楊達做盤生意出嚟即係嗰日有個朋友提我就話你唔好屌黃楊達咁多黃楊達係一個生意人喂咁老老實實啦喺生意人嘅角度我覺得係幾成功㗎你計有 3% 嘅教徒可以捐錢每個人捐1000元你諗下佢咁撚即係成個熱事咁撚多票喂，一年揾即系一年揾300万，好撚閒，濕濕碎啦！你既然而家花生台啊咁撚支持你蘇王，喂嗰啲院友，我哋個個捐錢出錢出力噶嘛？ 咁我而家又問翻你啦，咁你而家捐幾多俾民進黨？ 唔係，我而家係咪應該做一個 campaign？ 有冇捐啊？ 你捐我捐，你捐我捐， 我有 你捐我捐， 而家唔係捐俾蘇王，捐俾民進黨嘅直情係。 唔係嗱，你係咪會？我而家問， 我上次係捐俾蘇王嘅咩？攞翻嚟咁樣， 唔係，係咪可以 set up 一個 campaign？ 即係譬如呢個，你儲幾耐？嗱，儲夠，譬如我哋個，即係好似啲 start up campaign 咁。嗱，而家我咧個目標就係50万，咁你4年儲50万，即係一年咧就可能儲10多万啦，12万5啦。喂，咁究竟一年儲唔咗12万5？你俾條數人哋睇啊嘛，話唔定你搬到最後做得到咧。如果你個數額唔夠50万嘅，得48万，唔好做咯。但你要有呢个 campaign 喺度。 咁而家筹到嗰啲钱去翻边度？系 俾翻捐嗰啲人咯。 系 俾翻捐嗰啲人咯。 唔系你我可以尝试嘅，即系呢啲计划我唔系都未冇唔系冇谂过有嘅一个 brainstorming 嘅阶段。咁同埋要做嘢嘅话，其实都唔系去到2020噶啦，2019 系啦，啱晒。 首先2019就系、是、你见到嗱，你可以参考成个青年新政冒起嘅过程。 其实我想讲嘅嘢， 其实就系你一定要区议会你有 exposure 先得嘅，系无论成败都好， 系 啦，你先至可以 帮。系一个 campaign 其中一部分。 其实你建制派你选即系培养啲西环契仔都系一样嘅啫嘛，林作啊、何君尧嗰啲。 佢系西环。 当然最初梁美芬走去选， 容海恩嗰啲极劲。 系啦，走去选黄埔咁样。系啦，都系区议会 都系选举咯，系咯。 系啊，所以区议会其实系一个好重要嘅战场，尤其是而家咁少选举，即系假设即系香港嘅政制。喺呢幾年入面都係冇動搖過啦，即係假設唔係集中突然之間，即係喺有啲乜嘢，即係類禮風行改朝換代或者。 我唔會咁講嘅，第一樣嘢你睇下梁振英有冇連任先，係兩個政治風氣，係兩件事嚟嘅。但係問題就係、是、無論梁振英連任都好，中央對香港有一定嘅要求，而就算係曾俊華都好啦，都會滿足中央某一部分嘅要求，喺香港嘅政圈上面去搞小動作嘅。而香港嘅政圈呢，你就為咗呢啲小動作而生。咁所以點解我要帶出呢個話題呢？就係話，如果你係有意，又或者係 plan 緊，會唔會搞啲組織， 2019或2020出選嘅，你點樣去 cater 你自己嘅選民？又或者你係如何培育啲選民啊？即係呢一樣嘢咧，係未有人講過嘅。即係老老實實，即係我唔係一個有政黨背景嘅人，又或者係我 你有 冇個 plan？ 我冇。 曾經 我當冇 你選過立法會 嘅呢個區往嘢區往 最勁你啦呢度 唔係我真係講一樣嘢你有錢擺喺邊個選我真係講我真係 講我哋冇選過經費屌佢老母嘅啫我雖然我明知我明知嗰個選舉事務處嘅職員只不過係一個小小嘅職員 打份工啫 但我忍唔住我屌佢老母你 DQ 我你叫我交選舉開支申報你要我去宣誓要我去簽名要我報。 真系啊， 系 零咯，你唔想零咯。 系虽然系咁，但系都烦噶嘛，大佬，我够咁辛苦填晒啲表。 嗰个捻样系唔知自己问乜啊？佢真系唔即系你点解老母系 valid 嘅系啱噶？我都冇选过，点捻样选举开支啊？戆鸠你 DQ 咗我， 系咪啊？最后 我咪又交咗噶嘛？系佢 DQ 你， 但系选举规例系你无论你 DQ 定系唔 知， 佢都系要问你攞噶嘛？ 呢个都系针对系弃选嘅人。針對即係你選，即係 死鬼咗， 或棄選，你宣布咗參選，但係最尾你棄選，咁你已經有堆選舉開支咁樣。咁呢樣嘢係針對嗰啲人嚟嘅，係咁，但係即係你針對嗰啲被取消資格嘅人，咁嗰下即係火上心頭啊嘛，即係好辛苦，抄翻曬啲單出嚟，填好表，幫何志光即係簽曬名，交完票之後，跟住佢話。唔得，我份表唔 valid， 你要同何志光再宣誓签名，因为要加翻你部分嘅选举开支，跟住话吓咁样，嗰下我真系忍唔住屌佢老母啫！ 因为佢，因为佢会觉得你系何志光选举工程其中一部分嚟嘅，所以你嘅选举 唔系唔系，我系candidate 啊，我系只不我系都系一个候选人， 填翻一份， 我系要系啊，我系开，我系要有需要报申报嘅选举开支，系啦，不过系零蚊咁解啫，系 唔系？所以其实我带呢个呢个题目出嚟就系想讲，其实而家所谓叫泛民光谱里边嘅所谓叫支持泛民嘅候选人咧，你已经系分咗，譬如有啲温和嘅，你会觉得佢支持民主党；有啲比较相对激进嘅，可能就人社嗰啲直情系想独立嘅，又或者完全可以蔑视中共政权嘅，嗰啲就可能叫做本土派定性。而系如果你系有心去营运一个选举 campaign for 2020嘅话，你会喺呢个光谱上面再点样分？ 或者你再创立一个新嘅南海市场咯，即系虽然我仅有， 所以我想听下你的意见。 我唔系，我就真系估谂唔到再有啲咩新嘅市场啦。因为你去到本土，其实即系已经系好极端嘅。 你一系将个光谱再推阔佢，即系而家啲本土就系唔敢放光。 你点极端嗰啲我谂唔到嘅，即系除咗香港独立之外，再极端嗰啲就系即系统治全世界嘅啫。 银行系啊， 即系 点 解香港？即系作为，即系我可以咁 present 嘅，即系香港。你睇下我哋小学生睇翻世界地图，香港系一份世界地图嘅中心嗰度嘅系。 香港，Hong Kong is not China。 Hong Kong is the world。香港系应该建立全人类嘅帝国嘅中心，所以香港应该统治地球嘅系。所以我哋建立嘅唔系一个香港嘅独立共和国，我哋建立一个香港统治全人类嘅香港人类国。因为系咪咁咧？ 你食咗药未啊？ 我食药，我食药啊！ 即系我谂嘅嘢系太正路，所以我就系想听下你啲有啲咩唔正路谂法。呢场你 咁 样， 我因为即系如果睇历史就系话，即系最极端就系即系讲本土、讲激进、讲独立，就已经去到呢个位噶啦。 即系嗰啲已经靠近法西斯啦嘛。 我谂唔到，即系再有冇一个极端。 我想话要开嗰啲偶像派路线咯，而家 你咯 啊啱啱，你讲得啱。 唔系嗱，譬如我即系你突然间。其实都系要噶， 所以以后咧就要搬开张黑台，你要睇下对白腿。 嗱，你而家 所以阿 B 哥讲得， 系啊，咁正。 你如果系个 campaign 得到嘅话咧， 真系热敷啫，今日只系。 你知唔知都台下边发光噶？ 你知唔知 B 哥射程范围几大噶啦？ 你一睇落去，哇！ 佢个地对空飞弹系嘛？ 哇！当然对长腿净系闪闪生辉。 唔系，我想讲唔系我，即系都系琴晚发生嘅。 好变态。 就话说 Elvin Young 夹夹回啊嘛，梗系讨论啲 好嘈啊！即系 Elvin Young 嗰只咧，系即系平时去婚礼都系排队同新郎新娘影相嘅啫，系咪？喺嗰个宴嗰个厅嘅尾后，系一条好长嘅龙，系同 Elvin Young selfie 嘅。你又真系夸张到咧！ 佢惯咗咧，即系我见佢身形好自然，即系不断咁样俾人 selfie， 成日俾人喺度抄啊、摸啊，即系阿郑裕玲见到福尔摩斯， 即刻怼手埋 去嗰啲咧，系 佢控制唔到自己啦，已经 系啦，即系嗰啲咧。但系阿郑 镜嚟 selfie 咁， 但系杨乔都好自然咁样任摸任抄，即系一半篇乜嘢万人常咁样样冇错， 肉臂 真系走，系咯，肉臂千人走。 所以我对佢，我对杨乔真系好大期望噶，系即系。 唔系我反为，我反为我觉得第一个咧，我想 提一提你都谂住啦，即刻你都 唔系。其实我真系想提一提苏浩，你以后杨岳桥着乜你就着乜， 你出去冒充嘅仆街，你直情喺成个新东周围行，周围挥手。我话俾你听，70%嘅人认错你系佢。 苏豪，苏豪唔会噶， 就系苏豪就即系杨岳桥咯。我又冇话自己系边个，我就咁喺个车度嗰度挥手，个个走埋 selfie， 一夜之间。 唔系嗰日， 苏豪个 Facebook 一定系啲 like 数一定过杨岳桥。 唔系嗰日咧，即上晚我同快必即系打官司咧，跟住我哋啲讲笑就话啊，第时咧如果你有咩事咧认人啦，我哋揾你啦，快必即系你啦，跟住就揾苏豪啦， 杨岳桥啦，话俾你听， 诶司唔系司君啦、 啊。小弟啊， 排开认人咁样，认明到快必出嚟， 系 啲警察肯定认错。 其实快必同司君系超 似啊， 超难超难认嘅。 即系啲仲有啲 先得嘅， 啲记者啊，如记成日叫到快必嗌慢必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俾嗰啲差佬 系落新闻落去系咪啊？ 肯定认错啦，苏豪唔系苏豪，呢个影报者方案其实都几好嘅，因为我对杨岳桥系有好有期望，即系佢。即係作為即係泛民或者反對派橋梁一個共主，我覺得佢一個有 門。楊岳橋係唔介意貢獻自己叫肖像權出嚟俾成個泛民。 而如果佢第一真係做到一個即係比較即係魅力型嘅領袖，可以做一個大佬級嘅人物嘅時候，咁就梗係要有個影武者啦，係咪先？依家即係港共政權、中共政權有啲咩哪吒手段暗殺佢、搏插佢都好，咁有個蘇 咁就即刻蘇豪啦， 係咪？即係 司君啦， 你真係對民 萬啲啦， 佢即係唯一可以做到對民主運動嘅貢獻。你唔係你揾佢有咩貢獻啫？對民主運動係咪先？ 你講蘇豪啊？ 咁啊系， 苏豪喺万必嘅拉布里边，苏豪都落咗好多功夫同心机嘅。 不如 你谂下万必咁样拉布法，你后边如果个助理真系唔做嘢嘅话，死咗噶啦，系啊，佢系辛苦噶。其实我知嘅。 少得第一个炒。 冇。 可以加埋两个都得喎。 老老实实，你覺得譬如我問阿 Donna， 你覺得民主黨有邊個可以包裝到呢一種政治偶像呢種出嚟咧？嗱，老老實實，你又唔覺得阿挺係啲咁嘅人啦？ 唔得啦，佢成碌 鄺俊宇咯。 你講你小心啲，成碌咩話？成碌木 國咯。 哦，我仲要你講大嘅粗口字。 我唔講粗口㗎。 嗱，咁啊，礦神佢又覺得自己係礦神啦，但係問題佢樣啊唔係礦神啊嘛。 係咯，唔得啊個樣。 咁你唔通話陶謹申？陶謹申老啦。喂，咁啊仲有胡志偉又唔係喎，黃碧雲又唔係喎，咁你加埋尹兆堅。 Elvin Young 都唔系靓仔噶， 唔系咯？你讲样子就 Elvin Young， 我觉得同矿神唔会话真系话好靓仔。 万必先特登影，万必就系话佢啲 gay friends 就系觉得 Elvin 正咯，系啊。跟住但系啲 friends 就话，其实佢系得意咯，唔系靓仔。 咁要买定花士领，要袋住一身。 讲真，唔系补选啊！Elvin Young 之前喺火炭都输噶啦，系咪啊？即系红个人红咗就自然个样子就顺眼咯。 同埋我嗰时 反对派个个都系输区议会赢立法会。 咁啊系，碧云都系咁样，即系总之红嗰人红咗就会顺眼咯。 唔系，咁你觉得民主党系咪需要你咧？系咪要将你包装成为一个政治？ 冇，唔使包装。 本身佢就系由民主党嘅油 B B 啊， 咪咯， 已经油 B B 啦，已经出名啦，已经系咯。 间唔间拍一次凉，拍一次凉，你哋咁。 唔系，除咗杨岳桥之外，我对尹兆坚都有一啲奇怪。 佢肥咗好多。 咁奇怪，点解咧？愿闻其详啦。 哇，系。 唔系阿尹，我觉得佢系唔系令 阿尹系好正路嘅人咯，我都觉得。 唔系佢肯行多步嘅，我觉得系。即系 我觉得呢个同民主党成个路线有关，唔系，不过唔系挑战你，你继续讲。 我唔系，我其实因为其实你而家你所谓 大长今 OK 咯，我觉得 系啦。你有留意民主党入边嘅啲人咧？其实大长今咧系真系 最 OK 噶啦， 系最有可塑性嗱。如果 特系啊系啊系啊， 大家唔知边个民主党大长今嘅话，你 曾素丽咯， 曾素丽你去揾。我发觉佢呢排呢几个月咧系零舍中意 selfie， 零舍中意将自己咧包装 运动员啦、啊，又唔知点跑完步啊， 即系系啦，即系 好健康得嚟系咯。 但民主党系一个原罪嚟噶。诶，大镬！ 诶，我都变紧嘅， 我觉得系变紧， 与时并进紧嘅。 我觉得系变紧嘅，即系唔系由陶谨申嗰句就系话，大家都要即系奋起抗争系一件事。问题就系话，你将即系真系嗰啲金盆洗手嘅人已经系放开咗，即系杀手循环咗咧。 依家答翻你最初嗰个问题就系话，即系啲选民系即系选就系选嗰堆人啊嘛。但系其实如果即系点解我对尹兆坚有期望咧？当佢成个党佢做咗主席之后，系都系佢噶啦，系咪？咁系边 个嚟？ 尹兆坚啊？ 做主席 系咯 ，no， 我好似系咯，我 no， 你有去选咩？ 唔系啊， 你讲 佢嗰个我得实得噶， 下两届唔知，即系下两届唔知系咪？好似呢届唔系， 呢届唔系， 好似呢届唔系，系 咁 即係佢哋行得前嘅話咧，其實佢係翻到去翻到區嗰度要解釋嘅係，其實係就係幫手佢哋轉化翻原本民主黨嗰個盤。 呢個亦都係許智峯嘅問題啦。 我哋完全係不能夠漠視民主黨呢個盤，即係雖然你話當初2010年去到而家，你話我哋民主黨又鬧咗幾多，一定會鬧啦，係咪先？咁、但係我從來唔會因為即一當佢鐵板一塊咁樣，依樣嘢就我哋同本土派或者係即勇武派嘅分別， 就要屌到佢死為止。 係啦，我哋呢啲就係昆下歐樂軒，跟住喺入邊即滲沙子挖牆角搞冧，即搞掂佢啊嘛，係令到佢越嚟越靠近我哋，因為咁大個盤你唔可以即係 adopt 咗佢。系你系一定，你一定要系即系令嗰班人都系向靠拢自己嘅，你嗰啲地区嘅人。 所以我哋呢班人咧，其实存在嘅目的系去将成个泛民嘅选民再教育，你要令到佢哋知道啲选民变咗质之后，令成个政治光谱系向住更加进取嗰边而。即系喐过去啊嘛，你唔系放弃嗰班人， 你要有心理 屌到嗰班人变成敌人啊嘛， 你要有心理准备个时间系好长嘅。系啦，即系呢样嘢当然回应唔到。 即系你数下呢个人做咗节目做咗几耐，嗰个人做咗节目几耐，我俾人困得上艇几耐，一路都仲喺度做紧，所以点解唔可以继续做节目？ 我觉得我有少少咩嘅贡献噶，将即系白 都唔系少啦，都唔系少啦， 哇，好紧要、啊！ 咁我贡献应该多过你少少。如果你讲呢一样嘢， 点解咧？ 你唔系阿 Donna 系另一类嘅另一款嘅乳鸽啦， 好紧要、 啊。咁系啊， 你都出边仲大唔大鱼咧？ 真系啊 ！OK， 以后唔派粮，再樽领。 屌， 好咪好咪，我 今日非常之多谢阿英雄同埋阿昌昌啊做嘉宾啊！但系我发觉阿昌昌系唔可以唔做节目嘅。你我谂你仲有机会同我哋客串下嘛？ 俾面你啊 ，crossover， 我讲啲咁嘅嘢。 你又话嚟攞嘢俾我嘅， 系啊， 又俾边个人啊？ 唔系，其实我觉得， 所以政棍都系信唔过。 我觉得系昌昌，我觉得系听众需要你， 系 听众需要你， 听众需要你， 同埋银行。 即系我作为菲利监察院院长， 唔系宇宙需要你。 我作为菲利监察院听开嘅，即系个叫网友啦，即系最支持啦。我听冇菲利监察院之后咧，我冇听过花生台节目。我呢个 啊唔该，你做嘅呢个节目，今日讲呢啲嘢，真系啊！ 今日你冇做节目，跟住咪进一步咪上嚟？ 唔系，本身我系冇听， okay, 我你冇做之后，我仲有听嘅，但系听就听 了。点斗啊你？ 我哋听嘅已经系 斗啊， 冇兴趣再听啦，因为冇咗匪类咧，个感觉系好 拨开啲 争好多。 阿星唔好意思， 直至佢叫我做节目，咁我就即刻翻听翻几集先。 好啊。即系如果呢剂事中得唔得就系呢？ 我哋系好老实嘅啲人，系咪先？ 其实永不录用啦， 其实唔关事啊。从来即系匪类监察院嗰个即系嗰个掣，嗰个好揿核弹个掣，永远都喺院长手上嘅。系、啦，我休唔休息其实都唔系一个重点嚟嘅。不过即系院长就陪我一齐休息，暂时就系咁。大家说服院长多啲啦。 唔系你肯 接翻说话，大家 唔系。其实如果你肯做咧，你去说服院长好过我哋嘅可能。 梗系啦， 你试下啦，不如系因为我哋需要你啊，系我作为听众需要你啊，系因为事实上而家个社会即系唔系个政治嗰个环境的确好多匪类喺度，而且你净系打咗个黄宗文，其实仲好多人都需要你嘅协助。然而讲真嗰句，当日我哋睇嗰啲选举论坛，即系我哋个普通市民睇选举论坛，喂，嗰啲嘢完，佢哋嗰啲民主派啊、公民党攻击，完全出自喺匪类监察院，好明显，即系你哋嗰个作用系好大嘅。其实只不过你可能觉得 净 系 打黄宗文， 其实唔计咁简单嘅。可以令到好多所謂嘅市民都受你哋教育咗， 得啦， 好多人都 以後唔好再上嚟搏機會， 做翻自己節目啊！ 做佢哋嗰個 搏機會係另一種嘢。 你一講起分鐘， 係 啦， 係啦，搏機會係睇 Donna 嘅，搏機會係睇 Donna 嘅，係啦，長腿啊， 又可以講打機，又可以講打 嘢咩？你真係 好落機鋪啦，我哋 係多謝兩位啦， 打牌啦， 下一集再見啦，拜拜， 拜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